第二十届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在跆拳道殿堂隆重举行。19号进行了各公斤级男女殿堂隆重举行。19号进行了各公斤级男女个人对打和特技等项目比赛。比赛上选手们都充分发挥了跆拳道技术和武道人高尚的精神道德风貌。比赛将继续进行。18号进行的锦标赛第一天比赛成绩如下。男子个人一段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韩赫范，第二名朝鲜林伟石，第三名俄罗斯亚历山大博德洛夫，爱沙尼亚弗拉基斯拉夫扎罗夫。男子个人二段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金哲学，第二名朝鲜金光天，第三名保加利亚柳德米尔巴卡斯基，俄罗斯斯塔尼斯拉夫乌西科夫。男子个人三段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韩大范，第二名俄罗斯伊万叶皮莫夫，第三名俄罗斯谢尔盖舍尔维诺夫，中国王超。男子个人四段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金南珠，第二名柬埔寨帕翠班，第三名中国深圳哲波辉米尔赞戈西奇。女子个人一段套路项目第一名俄罗斯尤利亚斯列德纳科娃，第二名朝鲜裴景欣，第三名中国董晶捷克布拉沃德纳克里斯蒂娜。女子个人二段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李恩珍，第二名中国张乐乐，第三名威尔士夏洛特杰内尼克逊，爱沙尼亚沃尔加沃里森科。女子个人三段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金香欣，第二名俄罗斯安娜齐申科，第三名捷克科别茨卡马尔蒂娜，英格兰瓦雷蒂娜伊奥茨科娃。女子个人四段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金智香，第二名英格兰詹宁哈琴森，第三名俄罗斯玛利亚科罗奇科娃，保加利亚阿尔维纳希特尼尔斯卡。男子团体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第二名俄罗斯，第三名乌克兰印度。女子团体套路项目第一名朝鲜，第二名俄罗斯，第三名捷克中国。